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56集，下场。实际上，欧阳威这个点对于郝队来说有点赖。如今京城跟国内的形势偏向于欧阳威，各项条例对欧阳威来说不痛不痒。秦冉跟程俊都动了人脉，但形势政策在，就算是郝队也没有办法。 队长，我去调动资料。 郝队的手下直接把文件放下，看向郝队。 程土先生那边我要过去一趟。 他说完，郝队却没有动。 队长。 手下又叫了一声。郝队猛地抬头看了手下一眼，却没有说话，而是直接拨通了秦冉的视频电话。秦冉这个时候已经站在了灵堂前，来往的人多，他站在徐家一众人中央，安静地看着中间徐老的黑白相片，沉默许久才接了郝队的电话。视频内，郝队回忆着自己刚刚看到的文件，心跳速率很快。 秦小姐，你刚刚发给我的是边界重刑监狱的逮捕令？ 秦冉看着灵卫，没有收回目光。 你是怎么拿到这份公函的？ 郝队军校出身，对于法律这方面也非常了解，很清楚他们跟边界重刑监狱没有什么联系，倒是国际那边联系的要多一点，那里面关着的都是国际要犯，铜墙铁壁，滴水不漏，成立28年还从未发生过逃逸事件。秦冉目光沉冷。具体情况再说，大概还有半天时间，那边会有人过来交接，你派几个人跟他们一路跟过去就行。 我知道。 郝队点头，他顿了一下才又问道， 那我们大队可不可以跟他们签个合约？平日里抓捕那些跨境逃犯太难了。 以前这种情况有程俊在，眼下程俊退出刑侦队，郝队越来越难了。眼下好不容易有了个关系户，郝队不想放过。我到时候帮你问问。秦冉淡淡回道。 谢谢秦小姐。 郝队连声惊喜开口。秦冉挂断电话。与此同时，身侧的程俊也收到一条消息。他看了一眼消息内容，顿了一下才看向秦冉那边。不远处，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。徐耀光从最初的崩溃之后，眼下几天已经越来越稳定了。陆兆颖跟江冬叶拜过徐校长，才往后退了一步，在人群里寻找秦冉跟程俊。但是找到人了，他也没有上前去打扰秦冉。陆母也沉默着去拜完徐校长，不敢直视徐家周围的黑衣保镖。 徐家这些都是什么人？ 陆母收回目光，他压低声音，若有所思的。陆母问的是陆兆颖，京城不少人都跟陆兆颖还有秦冉熟。眼下听到陆母跟陆兆颖之间的对话，都看了过来。之前所有人都以为程俊落马，接下来他的生活一定大不如从前，多的是人来打压他，谁知道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。至于秦冉跟秦家，不仅没有被搞死，秦汉秋这一脉人直接拿回了主要掌控权。徐世颖这件事发生的突然，徐家内部不乏有倒戈的人，可今天一来，两排站着的黑衣人让人惊骇，找遍四大家族的人也很难找出类似气势的人。陆兆颖最近一段时间对四大家族的事情关注的不多，跟秦冉有些脱节。他摇头没有说话，倒是身边的江冬叶若有所思地开口。 不像是俊爷的手下，倒像是秦小姐的朋友的人。 江东叶是见过程水等人的，那个庄园的人同眼下这一行人气势相差太多。一番话说完，旁边几个家族的人面面相觑，没敢再说话。这下京城真的有意思了。秦家，秦四爷这边，他现在已经不是秦家的第一股东，徐老这一边他没有去，是秦汉秋去的。此时的他站在书房内走来走去，他心机很深，对京城的局势能够猜到一点，对于欧阳威那边他也有点预料，毕竟他也是欧阳威的一把手，欧阳威很多事不瞒着他。 四爷，您别真怕了秦汉秋、秦冉他们。 停在中央的几个手下看向秦四爷，凝眸道： 越是这个时候，就越要向欧阳小姐表示忠心。你现在避而不见，白白把机会让给了秦冉、秦汉秋，我们好不容易赢回来的局面全被打乱了，这样以后欧阳小姐还怎么信任你啊？ 谁都知道，没有欧阳家，秦四爷这一分支是不可能扳倒嫡系一脉的。 是啊，秦四爷。 其余的人纷纷开口，他们都是知道欧阳威的身份的。撇去欧阳家，欧阳威最重要的是他背后的势力，还有129的人脉。秦四爷看了说话的几人一眼，摇头。眼下徐家发生的事虽然复杂，但他也能估算到，徐家此次出事肯定跟欧阳威有点关系。但让他再跟秦冉对上，他是真的不敢了。秦四爷的脚步顿住， 再等等，还等什么？ 几个手下匆忙开口， 您又不是不知道欧阳小姐背后是谁，你看徐家就知道得罪她的下场。 就是这时候，门外有人敲门。秦四爷看向门外， 进来。 门外是他的心腹。 四爷。 心腹一进来，直接单膝跪地，震惊地开口道： 欧阳小姐被抓到边界重刑监狱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